但愿我们感动天，我们能感动地，让我们生死在一起，永不分离。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爱音乐 DJ 林奇。近日，在利比里亚陆军爱德华营专业射击训练场，中国驻利比里亚维和警察防暴队队员进行自动步枪握姿射击训练，这是他们首次组织实弹射击训练。科技部公布的首批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名单中，百度、阿里云、腾讯和科大讯飞四家企业赫然在列。未来，他们将分别围绕自动驾驶、城市大脑、医疗影像和智能语音等领域开展建设创新。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第一批艾滋病双药疗法，限制治疗艾滋病毒方案中药物数量，可以帮助减少患者的毒性反应。澳大利亚开豪华宠物酒店，可将宠物们送进该酒店，享受豪华轿车接送。私人套房内配备电视、一次 SPA 吹干等服务，每晚约89澳元。北京市邮政管理局近日印发《北京市邮政管理局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的紧急通知。此次大排查行动将促进快递企业转型升级，促进快递服务品质进一步提升。今日，位于长安街建国门和复兴门的两座彩虹门拆除重建。据了解，2018年1月底新建的彩虹门将完工，其位置和外形均保持不变，灯具将从霓虹灯改成节能 LED 灯。2017佛山功夫电影周近日举行开幕晚会，演员甄子丹翻获国产功夫电影终身成就演员奖和国产功夫电影最优秀男演员奖。 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嗨，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主播莹琪。今天是11月25号，星期六。你打算这个周末去哪儿玩呢？不管去哪儿，咱们还是要看看今天的天气，保暖才是王道。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3度左右，最高气温在7度，南风1到2级，空气质量优，天气阴转多云。夜间到白天呢，气温为-3度到4度左右。明天的最高气温只在4度，听起来很冷的样子。今天一定要有个好心情，穿暖衣服，吃饱饭，开心享受假期。俗话说，肉生火，鱼生痰，豆腐白菜保平安，足以见得豆腐和白菜的营养价值。豆腐呢，由大豆制作，是植物蛋白中的佼佼者，可益气和中，生津解毒。而大白菜呢，含有矿物质、维生素、蛋白质等，养胃利肠，利便降脂。而在现在的这种天气，吃上一碗热腾腾的白菜嫩豆腐也很美好啊。还有一点忘了提醒你，今天是国际素食日，素食主义者呢，中午可以考虑考虑这道菜哦。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呢，我们请到了阿尔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黄瑞先生，为我们介绍好玩又好看的阿尔山。可后台有听友直呼不过瘾，有听友问，怎么去新安盟的阿尔山景区呢？是自驾还是火车呢？到那里都有什么吃的吗？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冬季玩法吗？不要着急，在本期的节目中呢，这些问题都一一为你解答。怎么去阿尔山方便呢？ 我建议北京的朋友还是坐飞机过去。自驾这一块儿，大家要有雪地胎可以。到阿尔山那头自驾的朋友，你得换上雪地胎，这样才能那个保证安全嘛。 开车自驾要怎么走？ 我们正常从北京推荐的是2天，中间再一下，这样式的话不是过于太疲劳。常规的走法是到克什克腾啊的赤峰，再一下。 阿尔山最具特色的玩法推荐是什么呢？ 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必看的景点应该是不动河了，因为虽然现在是-0下。10度20度，到最冷的30度的时候，那个这条河也不动。然后早上你去的时候呢，还能看着两岸的那个海岛，两岸的雾凇，它的形成就是必须得有高寒水汽，有水汽的地方才能形成雾凇。阿尔山呢，还有这个冬季还有一些雪上项目，比如说这个杜鹃湖上的那个汽车漂移，这是比较适合咱们自驾车友去体验的一个项目。再有一些冒险精神的话呢，就可以做一些由我们向导带着做一些森林穿越，比较有意思。在穿越途中，如果是有幸的话，还能看到一些森林中的一些野生动物。 今年照比去年的阿尔山冬季项目上有什么不同吗？ 今年除了冰雪节的一些开幕式、冰雪乐园以外呢，还在筹划着一些滑雪的项目、丛林穿越的一些，还有一些那个林属体验、森林林属体验的一些项目。 去阿尔山吃什么？住宿怎么样？ 阿尔山这个地方比较独特，它因为地跨着内蒙古，还有一些东北的一些习俗，东北菜和那个蒙餐。结合着来，手把肉，冬季大温大补，还有东北的杀猪菜，还有一些林区特有的山野菜。如果说大家走环线的时候，还可以去呼伦贝尔和满洲里口岸去看一看。住宿现在很方便，现在因为不是旅游旺季，现在这个房间票价什么的都是淡季票价。 我想这可能是阿尔山景区最全的游玩攻略了，所以你准备好了吗？今天的九六九气象站就到这里，我是英奇。如果你有什么想要推荐的旅游胜地或者旅游路线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告诉我们哦。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带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贷，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 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 拨打电话5251404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明星最爱的欧式城堡婚礼为何如此流行？因为城堡婚礼能实现每一个新娘的公主梦，城堡绿荫，洁白婚纱，这一切只需要去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就都有了。圆梦热线010-8036-0997。 DS 家族全新升级上市酬宾，双倍置换补贴，前生汽油礼赠，限量抢购即日开启。北京博瑞享宇 DS 诚邀莅临，销售热线010-8281-8989 8281-8989。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经典99，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恭喜你开启了新的一天。夫妻或情侣相处时间越久呢，越有夫妻相，这句话不假。比如黄渤和渤嫂，炫富狂魔的蔡少芬和张晋，就连陈小春和应采儿都长得很像。有一位基因组学研发机构的 CEO 说，夫妻相是接吻造成的，据说两个人接吻10秒钟会交换8000万个菌群，而夫妻之间吻得多了就会越来越像。夫妻相呢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个说法呢引发了众多网友的讨论，网友纷纷惊呼长知识了，要找好看的人接吻，男票太丑要分手。其实呢也不能一概而论，夫妻长时间共同生活在一起，像饮食习惯、作息时间，这样呢也能造成两个人的长相越来越相似，而两个人呢每天在生活中一起经历的快乐或者悲伤，这种共同的情感体验对面部的肌肉影响也是相同的。从心理学上来说，这还是一个变色龙的效应，就像我们很容易去模仿别人，越是亲密的人我们就会越容易模仿。 Hey yo, shout out to my hater, trick or treat baby, you know that, Give me a kiss, 在我脸上留下痕迹 Give me a kiss, 就算飞吻也没关系 Give me a kiss, 这是 hip hop 的魔力 Give me a kiss, give me a kiss, Give me a kiss, 在我脸上留下痕迹 Give me a kiss, 就算飞吻也没关系 Give me a kiss, 这是 hip hop 的魔力 Give me a kiss, give me a kiss, 躲在屏幕背后要知道人心险恶，这些碰瓷疯子组成数以不计的仇恨者，他们胡说八道，正在看着我望梅止渴，网上的东西拿女性特征做卖点，先不说你没这么写得更丢人现眼，他们说我特别，也没想过走得特别远，是在我心里我看你看得特别扁啊！你看不惯别人好，我从小就知道努力要比别人早，我不挑人毛病，做人先把自己做好，不是有求必应，要先看你有什么量啊！Yeah loser， 你打开电锁在这里，Hey yeah loser， 你的未来要空欢喜。Hey yeah loser， 我说我全身都是宝。Hey yeah loser， 我有黄金海岸岛。I give me a kiss， 在我脸上留下痕迹。Give me a kiss， 就算飞吻也没关系。Give me a kiss， 这是 hip hop 的魔力。Give me a kiss， give me a kiss。我经过80年代，不管是国内或是国外，只要是最好的音乐我都装进我的口袋，听 hip hop 音爵士写复古词，把你的批判变惊叹到我做主时，我接受他们的层次就像你我的身世，也质问自己好多次却浇不灭的争执，他为了理想为了热爱为了希望不被淘汰，也许还要经历很久的风吹雨晒。 Yes I Sorry 是我来晚了，音乐是很神圣的，半条腿探入沼泽，这浑水我躺定了，就像踩在烈日下的梅花砖，我的热情不会花光，一点不夸张，我要转身力往框篮投个3分球，就让你兴奋的就在这原地翻跟斗，我希望你能为了自由可以敞开手，我希望你能为了真实 Come on 跟我走。Hey， 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爱吻在我的脸上留个爱表情。Give me a hands up one more time。 Give me a kiss， 在我脸上留下痕迹。Give me a kiss， 就算飞吻也没关系。Give me a kiss， 这是 hip hop 的魔力。Give me a kiss， give me a kiss， I give me a kiss， 在我脸上留下痕迹。Give me a kiss。

界的美，让烦恼都会飞，别去理会自我敬畏。如果还有梦就追，至少不会一样后悔，迎着光勇敢追，远走高飞，说走就走。烦恼都会飞，别去理会自我敬畏。如果还有梦就追，至少不会一样后悔，迎着光勇敢追，远走高飞，说走就走一回。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音乐 DJ 银奇。有这么一位歌手，他会在话筒被舞者不小心踢掉的时候不露声色的捡回来继续唱，也会在高跟鞋卡在舞台缝隙中的时候笑着把它拔出来接着跳未完成的舞蹈。或许他已经不再年轻了，或许他不再是那个连着唱几首歌都不会呼呼喘气的少男杀手，但是他的声音一出现，我们可能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那首听着他唱过无数遍的倒带，知道有些爱已经回不来了，但是我们仍然期待每一个美好的明天，不是吗？ 是

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 很好玩， 很搞笑，很无语，很奇葩， 九六九 朋友圈。 OK， 欢迎收听九六九朋友圈，我是容易。 倩文爱吃糖发表， 好不容易休了一周的假，打算带着女朋友出去玩一下，查了攻略吧，选了几个风景区，等女朋友做决定。晚上我滔滔不绝地跟她说每个景点什么特点，有什么必去的地方，每讲完一个地方都会传来一句 那个地方都有什么好吃的。 幺幺小青发表，室友的脖子上呢长了个红圈，让我陪她去医院看病，检查了一下也没什么异常，主治医生想了半天，想了怎么说呢，旁边的护士说那是口红印子，医生防水的那一种口红。 Oh no！ 马小浪发表，刚订婚那会儿呢，老婆把我拉进群，里面有老丈人、丈母娘，他还有小姨子。当时丈母娘说欢迎，以后咱五个是一家人了。第二天吧，他们四个又另外建了一个群，没有我的， 受不了了。 小锁发表，我刚大学毕业开始找工作，现在才明白学校食堂的饭菜真的是又便宜又好吃啊，我以前怎么就整天嫌弃呢。 江南大野花发表，我在楼下步行街买了207块钱的东西，老板说207块算你200好了，我说那如果210也算200吗，老板说也算，我就喊了一声服务员麻烦你再拿一瓶雪碧，谢谢啊。哇， 厦门家的小师哥发表，我昨天呢第一次去学校的机房，去完之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平常我自己开机击败的所有机器全都在这里了。 好吧。 飞帅勿扰发表，高一我住校，第一次自己洗被子，整床棉絮被子全按盆里了，洗完死活都拧不干，跟室友四个人抬出去晒的，暴晒了3天还是没干，后来我还纳闷怎么3天都没有干呢，打电话给老妈才知道什么叫被套啊。 白希德发表， 我每天呢都处在心有余而睡眠不足，心有余而智商不足，心有余而余额不足的状态当中。 这里是九六九朋友圈，我是龙叶。节目之外，欢迎在微博上搜索“经典九六九龙叶”，龙马精神龙，一晚的夜，跟我一起分享你朋友圈的爆笑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